那接着请同学看一下这个书本的33页，对照一下138条以下。那我们接着来看呢，四个合法要件里面呢，第三个要件叫送达的方式。那送达的方式呢，最主要呢，立法者强调的重点是啊，针对一些呢比较呢特殊的个案类型呢，我们既然是希望说文书尽量它合法送达，可是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你在寄送文书的过程里面，难免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当事人，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特殊现象。啊，当你遇到这些特殊现象、奇怪当事人，遇到一点阻碍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排除阻碍？还是说只要一遇到阻碍，你这个文书就不送了呢？那想也知道，立法者的做法一定是你遇到阻碍，想办法解决问题，排除掉这个阻碍，尽量让文书的送达能够合法。因此呢，第四个要件，所谓送达的方式呢，讲白一点，就是专门在处理呢，当你送达过程里面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怎么样去排除掉这些障碍，顺利完成送达动作。好，那么法律所明定的特殊状况有哪些呢？来，第一种特殊状况，你看一下33页，叫做呢137条规定的补充送达。这个在各位将来国考的一试选择题比较常见，你要去背专有名词。因为以前那个五等入试直达员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直接把条文抄一遍，譬如说他把137条第一项抄一遍，说送达到住居所不获会务应受送达人时，得将文书交付有辨别事理能力的同居人或受雇人。他把法条抄一遍，然后问你说，请问这种送达的方式称为 A 补充送达， B 寄存送达， C 留置送达。等于说叫同学去背这些条文的专有名词啦。所以第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叫做补充送达。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补充送达呢？33页对照137条第一项，送达到住居所不获会晤送达人本人者，得将文书交付给有辨别事理能力的同居人或受雇人。来，各位，你的翻译应该没有问题吧？第一项呢，它的白话文意思就是，当这个人刚好不在家，立法者规范的第一种特殊状况就是你老兄刚好不在家了。你住这个地方没有错，这里真的有你这个人，但是刚好你早上不在家，下午不在家，按电铃你不在家怎么办呢？立法者说，哦，不在家如果我隔天要来重送一次太麻烦了，这时候我设计一个便宜的手段，如果你本人不在家，但是你有同居人或受雇人的话，直接交给同居人或受雇人，就视为送达给你本人，一样完成合法送达动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学理上就称为补充送达了。这是呢137条立法者所规定的第一种特殊状况的处理。那这个条文唯一的重点就是，同居人跟受雇人呢，我们晚近的实务采取越来越宽松的解释。那所谓的同居人呢，不宜有任何的亲属身份关系为必要，所以不是只说你的老婆爸爸妈妈为限，就算你是跟外面的小三吼或者女朋友同居，只要事实上共同生活之人全部都算同居人，根本不以呢跟你有身份法上的身份关系存在为前提。所以同居人的解释也是采很广义的，受雇人也是一样，你补充在小六法旁边，只要有事实上的指挥监督关系都算，不以呢具备民法上的雇佣契约为必要。所以不一定是你的员工啊，只要你对他有事实上指挥监督关系的，全部都是受雇人。甚至广到国家考试的最爱叫什么呢？公寓大厦的管理员，这个考了 N 次。公寓大厦的管理员现在实务上一致的见解，就是典型的137条的受雇人。所以各位，你家里如果是住大楼的话，麻烦你跟你们家的管理员北北的关系一定要打好哦，不然我们以前在实务上真的碰到过管理员整住户，怎么整呢？你现在大家都居住在这个大楼里面，尤其是这个都会区，那大楼有好几十户，所有的信件都送到一楼的管理员室，由管理员帮你呢盖这个收文章，做收发动作。 那以前我们实务上真的就遇到说管理员跟住户呢不和睦，怎么整住户呢？法院的判决书寄来了，管理员老实不客气的盖收文章，从管理员北北盖收文章那一刻起呢，视为合法送达。至于管理员北北有没有把信件实际交给你，再非所问。我们法律关心的只是呢，管理员只要盖章就算完成合法送达动作，他内部有没有转交给你，何时转交给你呢，并非所问。所以呢，为什么叫你跟你们家的管理员打好关系？因为他如果要整你的话，盖了收文章，故意把这个判决书或诉讼文书压个好几天呢，甚至直接销毁不交给你的话，讲难听点，你怎么死的吼，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人家文书明明合法送达呢，结果到了最后呢，发现哎，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收受的记录，你自己都不晓得判决寄来了，就这样糊里糊涂的20天以上呢，这个不便期间呢就已经经过了。那前阵子呢，在板桥地院辖区真的发生过一个案件，这案件呢没有上新闻，我也觉得很奇怪哦。什么案件呢？就有不孝的人士勾结大楼管理员呢，制造假债权。什么叫假债权呢？譬如说啊，我要跟你讨钱，讨100万，怎么讨呢？我就跟你们家的管理员讲好，哎，我寄一张支付命令呢，寄到这个呢你们住户某某人的住宅里面，你收到之后不要把这一张支付命令给他。两个人就这样讲好了啊，我真的去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真的寄到你们家大楼管理员北北盖章之后完成合法送达，信就藏起来。信藏起来之后，住户根本不晓得有来过支付命令。20天过去，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声明异议的话，支付命令等同于确定判决，就直接对你呢做强制执行的动作了。那么这是呢实际发生的一个社会案件，所以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跟你家的管理员北北呢尽量对他好一点哦，免得他用这种小手段整你的话呢，你还真的是得不偿失。这就是137条补充送达的概念，只要你本人不在家，交给有辨别事理能力的同学或受雇人，一样完成合法送达动作。好，第一个呢特殊状况看完之后，第二个特殊状况138条，在各位书上的35页，这个学理的专有名词叫寄存送达。来，什么叫寄存送达呢？看一下法条的概念。送达不能依前2条的规定为之，就是不能依136、138和136、137的规定送达的话，得将文书寄送到送达地的自治或警察机关，然后呢并且呢粘贴通知书在你家门口通知你去招领信件。第二项说，寄存送达自寄存之日起呢，经10天后发生所谓送达的一个效力。来，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这个条文晚近在实务上越来越常见，很多同学看不懂它的意思，来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什么叫送达不能依前2条规定为之啊？白话文的意思就是，送达的主体、时间、处所都对，其他3个要件都正确，主体、处所、时间都对，刚好你本人不在家，也没有同居人或受雇人，你确实住这边了，邮差来按门铃，你不在家，那你单身，也没有同居人、受雇人，你们家也没有管理人北北，是一般老旧的公寓，那地点确实正确，时间也对，你人也住这边，刚好不在家，同时又没有同居人跟受雇人，怎么办呢？立法者说这种情形太普遍，尤其现在工商业社会，很多人白天上班，家里根本没有人，没有人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是住大楼，是住一般的公寓的话，那么呢按电铃你不在家之后呢，折中的做法就是邮差把信件放到你们辖区的分局跟派出所警察机关，然后呢贴一张红色的通知书在你家信箱门口，叫你自己去派出所或邮局招领。所以各位，你稍微有尝试一下，凡是你们家信箱被贴红色单子，一定是法院的诉讼文书，这时候一定是到派出所或辖区的分局去招领，这就叫做所谓寄存送达的一个动作。好，那么寄存送达呢，各位要注意，它的前提一定是时间、处所、主体都对，然后你刚好不在家，这时候才能够呢寄放在辖区的派出所分局招领。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去领的话最好， 没有去领的话，你看一下138第二项非常要命的条文，立法者的上位概念就是尽量希望送达合法啊，有点到无所不用其极了。怎么个无所不用其极呢？寄存送达从寄存那一天开始，经过十天就发生合法的送达效力。我也不管你有没有实际来领啊，你有来领最好，没有来领你家的事情，寄放在派出所呢，经过十天后发生效力。第二项考题考了 N 遍，司法事务官也考，司法官也考，律师也都考过，考什么呢？各位补充在你的书本或小六法旁边，各位小六法如果大本一点，其实不用补充，一定会附一个重要的最高法院决议，94年第一次决议。这个94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民事庭决议，你看一下你的小六法有没有？有的话呢，就不用抄了；没有的话，把这个决议的重点呢，稍微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这个最高法院决议被骂臭头，但是骂老半天依旧屹立不摇，持续有效存在，所以你要特别熟记一下这个实务见解。来，再讲什么呢？各位，你仔细看一下第二项，最高法院的翻译跟我们一般人的国文翻译不太一样，所以被骂。来，第二项是说寄存送达从寄存之日起，你把寄存之日圈起来，法条的文意解释明明是说从寄放的那一天开始，那一天就要算第一天，经十天生效。所以97年司法事务官怎么考同学呢？97年的事务官就考你说，这一份文书是10月5号寄放在辖区的分局，因为你都不在家，邮差就把这个你的诉讼文书呢，10月5号呢寄放在你们家辖区的派出所内。好，就考你了，请问你啊，何时发生送达效力？我是5号当天寄放在你们家辖区的派出所，第几天开始发生视为合法送达效力呢？正常的法律人，你的翻译是法条说寄存之日起经10天，文意解释就是寄存的当天要算入，10月5号算第一天，经过10天，所以文意解释之下是这一份文书10月15号视为合法送达，发生送达效力。但是很抱歉，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议，94年呢第一次的决议怎么讲呢？这个决议告诉你呢，这个10天是从送达的翌日时起算，5号当天不算入，从翌日6号开始算第一天，往后呢来算这个10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抱歉，文意解释呢，5号算第一天的话，第10天生效，那第10天呢是14号才对吼。这是呢当日算入情况之下的话呢，经过10天的话呢，你自己算5、6、7、8、9、10、11、12、13、14，第14天刚好是第10天发生效力。可是呢，最高法院决议的见解，是从翌日10月6号才算第一天，然后往后算10天。所以如果依照最高法院决议的见解的话，是10月15号呢才发生合法送达效力。这就是呢最高法院决议跟法条文意不一样，请你牢记呢，决议94年第一次最后的决议的内容是认为说呢，从寄存的翌日隔天时呢起算第一天，所以如果照这个见解的话，是绿色粉笔15号才正式算呢这个呢送达生效之日。这是寄存送达138第二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务见解，请同学稍微的留意一下。好，第二种特殊的送达方式，寄存送达看完之后，来第三种特殊的送达方式，35页139条，这个专有名词叫留置送达。好，你看一下什么叫留置送达。法条说，应受送达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时，直接把文书置放在送达处所，以为送达。很好懂了，各位，这个条文适用的前提是所有要件都具备，主体、时间、处所都正确，你本人也在家， 这个条文跟前面两条最大不同是你本人在家哦。邮差门铃明明看到你本人在家，但是你看到法院的文书，砰一声就把门关起来，拒绝受理。这时候我们实务的做法就是，你被我们评价为刁民一个后，那立法者说对付这种刁民，明明人就在家，故意呢不开门不收邮差的信，不然你是什么意思呢？那针对这种刁民呢，我们有整理的方法，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收受，邮差就直接把信件丢在你家门口。法条说直接把文书置放在送达处所呢，以为送达，你收不收你家的事，我只要呢拍照或者注记存证说本人在家，无正当理由送达，我就把信件呢放在你家的门口呢，就算是完成送达了啊。你要不要来拿你家的事，反正只要邮差愿意这样注记的话呢，就发生所谓合法送达的一个效力。这就是139条留置送达立法者所设定的第三种特殊状况的一个排除方式。好，最后第四种的特殊状况叫做公事送达，139条以下，同学看一下36页的第六点。公事送达这个名词同学不陌生，以前书记官四等考试的最爱，现在律师法官呢也开始考了。什么叫公事送达？各位看一下149条的第一项，对照36页。对于当事人有下列三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可以依申请准许公事送达。第一个，送达的处所不明；第二个，对外国人为送达，有治外法权之人送达无效者；第三种情形，在外国为送达。二三两款的不常见了，二三两款指的是呢，你要向外国为送达，或者是一些呢外交官有治外法权之人为送达的话呢，那么可以呢申请公事送达。那么第一款叫送达处所不明，来同学很简单的观念，什么叫公事送达？就是刊登在报纸上面呢代替实际送达，文书没有办法亲自送到你本人手上，所以干脆把文书内容刊载在新闻纸报纸上面，作为已经送达的方式。那同学想想看，什么时候用到这么不得已的手段，要刊登在报纸上面做送达公告动作呢？一定是我找不到你的人。所以第一款叫做应受送达的处所不明，各位要牢记吼，公事送达的前提呢，你就记一个最简单的啦。实务上什么人最常用公事送达呢？就是你已经在跑路的吼，债务人的负债累累在跑路的下落不明的才会公事送达。因为公事送达制度原始要设计规范的重点就是处所不明的当事人，你现在居无定所，住居所不明，请问同学什么人才会居无定所住居所不明啊？通常就是在跑路的人啊。这种呢住居所不明之人呢，我不晓得你住哪里，我没有办法向你的住居所地致送文书，我只好刊登在新闻公报上面做代替送达的一个手段。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的公事送达。所以你仔细看149第一项，会公事送达的通常是处所不明，那外国为送达通常也是呢处所不明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形都可以直接申请公事送达，用刊登新闻纸的方式取代实际送达。那么选择题比较爱考你，爱考的点在哪里呢？你看一下呢152页啊，这个真的没有大学问，请你用力的背吧。公事送达登在报纸后，一般是20天内呢发生效力，如果是外国送达登报纸的话，60天发生效力。背吧，20天60天没有大学问，这个只有选择题会考你的。你把呢公事送达生效日的规定呢注记下，同样的道理也是152条，你再注记下最高法院的见解跟138条一样，都是呢刊登新闻纸的最后登载的翌日经20天生效。本来152条法条文义解释是最后登载之日起经20天生效，文义解释似乎是最后登载之日也算第一天， 但最高法院同意的见解都是从翌日起算，所以你这个公送达如果最后登载是3月1号登载在报纸上的话，是从3月2号翌日时呢起算20天才会发生效力，并不是依照原本的文意解释。好，这一点的一个实务见解倒是跟138条一模一样，都是背离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明明是当日也算入，但是他们偏偏都卷为翌日，隔一天才开始起算。这个重要实务见解，请同学稍微的投注一下。好，以上就是第四种特殊的送达方式呢，公示送达情形。那我们就完整的把四种呢，立法者认为呢，实务上经常遇到的特殊状况排除的方法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了，那么送达的方式看完之后，剩下最后一个重点呢，来，你回到我们书上的20页，送达的主体部分。什么叫送达主体呢？送达章节80%的考题全部在考你主体。虽然理论上合法要件有4个，主体、时间、处所跟方式，但是呢后面3个要件不怎么爱考你，比较简单，反而是第一个要件频率最高，就历年的国考题目全部都在考你送达的主体，也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摆在对谁去送达文书才合法，这个信件到底要寄给谁才算合法？主体的部分呢，是最重要的一个送达要件。好了，那你看一下我们法律怎么规定的，来看一下20页。第二个大标题，应受送达的主体原则上是本人，这个最简单嘛，谁挂名，原告挂名被告，你向他送一定没有问题，原则向本人送达。那各位你放心，既然是最简单的，代表考试绝对不会考你，没有人笨到去考你原则哦。考原则的话，没有人会考不上啊，一定都是考例外。什么叫例外呢？诉讼法在特殊情况下特别规定说，某些情形文书反而只能够向第三人送达，反而不可以向原告、被告本人送达。哎，什么样例外的情形反而不用向本人送达呢？你来看一下，法条规定是127条下，抱歉，这个条号写错了。127条以下呢，立法者呢针对一些特殊的类型，基于立法政策考量呢，例外的规定说，有的时候信件反而不应该向本人送，应该向本人以外之人为送达才合法。那法条特别规定，你当然直接照特别规定来。按哪些特别规定呢？各位先看一下你的小六法，先简单的把这个体系呢注意一下。127条说呢，对无诉讼能力之人为送达，这是第一个重点条文。法条怎么说呢？对于没有诉讼能力之人为送达，应向法代送达。为什么呢？你注记在书本或小六法旁边，127条专门搭配45条，它是45条的一个配套手段，是呼应45条的一个法理基础。各位脑袋转一下，很好懂啊。45条讲什么呢？诉讼能力。那请问同学，一个15岁的小朋友当原告、被告，他就叫欠缺诉讼能力。啊，欠缺诉讼能力，我们现在诉讼法的效果就叫应由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所以在整个法律的制度设计上，立法者当然说，哎，这个小朋友欠缺诉讼能力之人，既然实际从事诉讼行为的是他的爸妈法代，既然从头到尾都是由法代代理这个小朋友进行诉讼，那么呢，文书直接向法代送比较对，因为小朋友反而是个傀儡，小朋友只是挂名原告、被告，但是实际进行诉讼、实际从事诉讼行为的是爸爸妈妈法代，所以你那个文书吼向实际从事诉讼行为的爸爸妈妈送会比较合理一点。因此，127条特别规定， 无诉讼能力之人成为原告被告的时候呢，应向他的法代为送达，背后的理由就在这边。所以考到这个法条呢，各位注意一下，这种考法一定叫你小题大做，不要只把条文抄一遍，背后的法理基础、立法理由两三行点一下，会让你的答题比较有料一点。好，那127条呢，立法的理由看完之后，紧接着还剩下一个目前为止无解的万年考古题，所以只要考到127，必定考你这个无聊的争点。什么争点呢？你看一下21页最下面，当事人如果是个未成年人，起诉未经合法代理时，法院命补证的裁定应向何人送达？哎，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啦，题目长这样，他说有一个诉讼甲告乙，甲告乙有一个本案的诉讼，那么出题者就说，这个案子进法院之后，法官发现，哎，原告呢欠缺诉讼能力。原告自己在起诉状上说，他的出生年月日呢是民国呢，譬如说85年或84年，啊，你是民国83年、84年出生的，对照现在呢101年呢，你的18岁未成年嘛，所以原告欠缺诉讼能力。好，请问同学，啊，我们之前教过欠缺诉讼你怎么办？法院是裁定命你补证，叫你把你爸爸妈妈的资料补给法院，因为要有法定代理人代理你进行诉讼，啊，你状纸上忘了写你爸爸妈妈是谁，忘了写你的法代是谁，法院要裁定命你补证。各位就知道尴尬地方哪里来的，法院要裁定命你补证，啊，这个裁定书要寄给谁啊？裁定命你补证法代的文书当然叫诉讼文书，既然是诉讼文书当然要送达，可是尴尬地方来了，啊，这个文书要送达给谁呢？理论上依照127，所有的文书都要送达给你的法代，啊，可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你的法代是谁，叫你补证法代，啊，这个补证法代的文书还要送达给法代，这叫逻辑上面的一个吊诡现象。我就是不晓得你爸妈是谁，才叫你补你爸妈的资料，啊，你却说这个补证的裁定书要向你爸妈送达，鸡生蛋，蛋生鸡，在那边逻辑上转不过来。所以这个补证的裁定书到底应向何人送达呢？成为无解的难题。那你看实务怎么讲？假说认为呢，还是应该向法代送达。各位，你在假说旁边注记一下法条的文意解释，但是缺点叫挚爱难行。依照文意解释，确实要向法代送达了，可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你的法代是谁嘛，所以客观上显然呢，来向法代为送达。所以假说是符合文意解释，但客观上挚爱难行。好，那乙说呢，反过来直接这个裁定书下无诉讼能力的本人送达了，就直接向甲送达，叫你赶快把你爸妈资料呈报过来。乙说的优缺点反过来，缺点是背离法条文意解释，优点是实务上比较运作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问题釜底抽薪之道只有透过修法，法律没有修正前现在就是个无解的难题，那你考出来两说并成了。那我们现在实务上法院的做法大部分是采乙说吼，大家讨假包偷懒一点，有时候甚至就直接叫书记官打电话问本人说，哎，弟弟啊，你爸爸妈妈是谁吼，直接把资料补过来就好了。这个便宜手段有很多，但法律逻辑的讨论上就是有这个假说跟乙说的区别，你只要知道症结点何在就可以了。好，所以典型的考题呢，你看一下我们22页中间有一个98年三等书记官，还有82年律师高考，这都是一模一样的考点，看一个就好了。那我们带同学看98年书记官好了，因为82年律师高考有文字的解答，这里中场休息自己看一下就好。那我们请你看一下98年三等书记官怎么考的。 被告甲乙呢均为未成年人，原告提起诉讼未列其父母为法办，请问你法院呢要如何来处理？当然就是呢补正法代嘛。那么这个补正的文书呢又回到这个老争点呢，到底呢应该向何人为送达哦？这所以同学自己稍微的看一下就可以了，都是很简单考你一二七条这个无解的难题所在。好了，那一百二十七条看完之后，紧接着翻到二十四页以下，刮胡二到刮胡五这个自己看，因为法条的文意呢都很简单，我们课堂讲的只有涉及到特殊见解争点的部分，那个没有什么特殊争点的文意解释就请你自己看。所以刮胡二到刮胡四呢，到刮胡五呢，这些的规定同学自己呢看法条就知道。譬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啦，你只要看130条好了，130条说呢，对于在监所之人为送达，嘱托监所的长官为之。这很好懂吗？如果你现在在蹲苦窑的话，你在蹲苦窑，邮差不可能实际把信件送到你本人手上，所以这种蹲苦窑的人怎么办呢？那就直接向你的长官为送达。所以将来你有机会蹲苦窑，也要乖一点哦，跟长官的关系好一点啊，不然呢送达到长官手上呢，长官收受就算是合法送达了啊，长官什么时候转交给你在所不问哦。所以真的这种特殊情况之下，立法者都设有特别规定，这个技术性的规范你看一下就好了。那么唯一会考的就是黑板上的127、132、133送达主体呢这三个万年考古题。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争点，132条，25页最下面刮胡六，第六种立法者特别规定可以不用向本人送达的，叫做你有请诉代律师的情况。来看一下132条怎么说的，诉代送达权限未受限制者，送达应向诉代为之。各位请你把应这个字特别圈起来，法条是强制规定，你有请代理人送达只能向代理人送，向本人送反而不合法。因为但书怎么讲，只有审判长认为必要时才能特别裁定送达给本人。所以依照法条的文意解释，你的案子有请律师，反而只能向律师送达文书，反而不能向你本人送。什么时候才例外的向你本人送呢？除非法官认为必要，审判长特别许可送达给当事人本人时。这是132条的规定。好，那这个条的考点在哪里呢？各位看到25页最下面这个问题，请你特别打2颗星号。为什么呢？实务见解前后有改，所以你将来自己看国考题目的时候注意一下，以90年为分水岭，90年前的国考题目跟90年后同样的考题解答完全不一样。来怎么讲呢？你先看一下25页最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就是啊，你明明有请律师，但是法院还是把文书向你本人送达，是否合法？你呢？本人收受这个文书是否合法呢？看一下26页。早期实务的见解，民国90年之前，84年第四次决议怎么讲呢？看出题字的部分，当事人本人作委任诉代，人非不得自为诉讼行为，从而受诉法院竟将文书送达本人，对当事人没有不利，纵无审判长之命，人生合法送达效力。各位应该不用翻译看得懂吧？早期的决议认为说，这个132条叫仅供参考。法条虽然说应向律师诉代送达，但如果送达给本人的话，对本人并无不利，人身合法送达效力。那这个见解呢被学者骂到臭头，骂的理由很简单，一句话，背离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明明说应向律师诉代送达，而要向本人送达一定要得到审判长许可，但是最高法院决议却背离法条说呢，纵无审判长之命，人身合法送达效力啊，摆明就是呢你的讲法跟法条规定不符嘛。 严重背离文艺解释，被学者骂了 N 年之后呢，骂到终于有感觉了，所以最新的决议改变见解，九十年第七次怎么讲呢？回归文艺解释，九十年决议宣示，八十四年决议不再沿用，不再沿用的理由是背离法条文艺。所以同一个问题，九十年之后，现在你的写法是，你有请速代，一定只能向速代送达，而要向本人送达，一定要有审判长特别许可，完全回归文艺解释。这就是呢见解前后跟动的一个地方所在。好，以上是132条衍生出来的重要争点，八四年第四次决议跟九十年第七次决议的一个争执。好，132条看完之后，紧接着你再看一下呢133条，来看一下27页最后一个特别规定，送达代收人。这个条文呢，请同学一样打两颗星号，因为这是我国诉讼法很特别的规定，别的国家呢很少有类似的规定，算是很本土化、很特殊的一个法条。那什么叫送达代收人的制度呢？来看一下133条。立法者呢对老百姓很好，他说当事人或代理人可以任意指定代收人向法院呈报，如果有呈报，应向该代收人为送达，又是应这个字圈起来。来，什么意思呢？这个条文是所有送达章节里面命题率呢 NO1 的后排名最高的一个条文，因为这个条文要你背一大堆判例的见解，这一个制度所有的考点都叫法条以外的衍生见解，所以请你特别拿两颗星，考前记得再拿出来背遍，不然考试的时候你再怎么翻条文都没有用哦。考点全部在法条上面，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判例见解。先当作故事听一下，什么叫送达代收人呢？立法背景了解之后，你会比较好背实务的见解啦。这是我国立法者的一个恩惠条款，立法理由书说，当事人本人呢可能呢没有委任速代，又经常性的呢不在住居所，这种人呢很多啊。譬如说你的职业是一个旅游家吼，你每天呢吼每年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国旅行游山玩水，你就符合立法者所谓的无速代，但是事实上呢无法正常收受文书。第一种人就是常年旅居国外，你虽然有中华民国国籍，在中华民国有住居所，但是你常年旅居国外，没有在家里收不到信。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呢重病在床之人，你现在都癌症末期或者重病了，要住在医院的这个加护病房长期治疗，你事实上也无法在住居所收受文书。所以立法者就说，针对这种事实上不能在住居所收受文书又没有请速代之人呢，法律要设一个便宜的方式给你，这个方式就是你可以随便指定亲朋好友呢为代收人向法院呈报，那我们将来的信件直接就向代收人送达，所以真的是便民的手段。譬如说你经常要旅居国外，你为了怕落实掉你的信件，你就向法院呈报说，以后有任何关于我的诉讼文书都向我的好朋友某乙送达，啊，这个某乙就叫送达代收人，将来法院所有的文书就直接向某乙送达了。这就是133条送达代收人的立法背景，制度本身保证你绝对听得懂，便民的手段，你本人事实上经常性的无法收受文书，你就指定你的亲朋好友呢来帮你做文书收受的动作，这么简单。考点在哪里呢？来，回到书上27页，这条要麻烦你痛苦一点背一头拉骨的见解。第一个要背的是阿拉伯数字第三点资格的部分，注释时告诉你70年最高法院的决议，这是第一个登场的重要实务见解。来看一下怎么讲的。 送达代收人的资格必须要限于原无收受送达权限之能，使能指定为代收人，否则指定无效，故当事人不得指定速贷或法贷为代收人，盖此等人本即有合法收受文书的权利。够简单吧？你的资格一定是要原本没有收受权限之人，所以你不能够指定你的律师为送达代收人。你的律师受你委任，本来就是速贷的身份，速贷本来依照132就享有收受文书权限，不需要叠床架屋重复指定他为代收人。这就是第一个要准备的，送达代收人的资格必须是原本就没有收受文书权限之人。再来第四点效力的部分，第二个要你背的26年余抗字502号判例，这判例怎么讲呢？跟刚刚132的争点一样，本人有指定代收人后，如果法院仍向本人为送达，本人无意而收受者，仍生合法送达效力。最高法院早期的逻辑又是背离法条的文意解释，本来133法条是用应这个字，你有指定代收人送达，应向代收人为之。可是最高法院26年判例跟刚刚84年第四次决议案都是硬凹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明明说应，但是实务见解都说如果本人无意收受，都还是发生合法送达效力，又是背离法条文意。但是这个判例没有经过废弃不再沿用，所以目前还是一个有效的实务见解，形成了在送达代收人的案例里面，如果你已经指定代收人，但是文书仍向本人送达的话，现在判例见解是仍生合法的送达效力哦。这一点是第二个你要特别背的26年余抗字的一个见解。好，第三个常考的呢，你看一下刮胡二134条的规定，这个就是法条的解释了。但是同学呢，初学的阶段呢，很容易看不懂这个条文什么意思。来，你翻到134条，134条的条文标题叫做呢，送达代收人的效力。来，你看一下条文怎么讲的。送达代收人经指定后，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除非当事人别有呈报者，不在此限。来，重点叫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什么意思呢？等一下会带你看一个29页最典型的91年律师高考考题。这个考题呢，是所有送达章节里面最重要的，各位将来怕进考场前记得拿出来再看一遍。这个题目你会写的话，送达章节可以直接跳过去，代表你重要的争点都还记得。不过在看这个题目之前，先跟你说明134条。134条很简单，但是很多同学不会写，因为你完全没有办过实务，所以反而是实务上很简单的一个法条呢，你会看不懂。来，各位呢，134条呢，不用跟你讲太多文字啊，我们把书上的文字呢，直接呢变成实际的案例。来，最典型的实例怎么考你呢？当事人甲呢，在一审台北地院打官司，那他有指定 A 为送达代收人，他自己不方便收受文书，所以指定好朋友 A 为代收人。好啦，那题目怎么考你呢？一审呢判决甲败诉，甲不服呢，一路上诉到2审跟3审。那请问你，2、3审的时候，甲没有再重复指定 A 为代收人，此时2、3审的文书应向何人送达，始为合法？题目就这么简单，这样考你。案子到了二三审， 甲在上级省都没有再重复指定 A 为代收人哦，没有再重复指定，那这时候二三省的文书应向何人送达才合法呢？答案是都直接向 A 送达为合法。为什么呢？因为134条告诉你说，指定代收人的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这是立法者很特别的规定。白话文的翻译就是，下级省指定代收人效力可以往上给予上级省，可是前提是同地的各级法院，上级省的辖区是在下级省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这个条文重要的翻译考点。什么叫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呢？只要上级的法院是位在下级法院的管辖区内的话，你只要曾经在下级法院指定 A 为代收人，上级省无庸再重复指定，效力当然给予各个上级省。所以函涉到这个实例题里面，甲在一省指定 A 为代收人，那么一审你的官司是在台北地院，那么二审的时候呢，法院是在高等法院本院，在东吴大学城区部正对面贵阳街那边啊，贵阳街刚好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在台北地院的辖区，所以上级法院刚好在下级台北地院的辖区内，所以你在下级审指定 A 为代收人，效力给予二审，所以在高院的阶段无庸重复指定 A 呢理所当然的依照134条成为合法的代收人，所以二审的文书仍然可以向 A 为送达。好，再往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位置呢是在长沙街，也是在台北市的中正区，刚好又是在下级省台北地院的辖区，所以效力也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又给予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所有的诉讼文书呢仍然是向 A 为送达合法， A 在最高法院仍然算是合法的代收人。这就是134条效力给予同地各级法院，强调重点是你在上级省不需要重复指定，下级省指定的效力就给予上级省了。好，可是呢实际的案例呢，考同学结合法院组织法，同样的案例改一下答案就不一样。这个134条会结合法院组织法的一个概念，我所有的事实都不变，唯一变的是现在一审改成向台中地院起诉。甲的案件一审是在台中地院指定 A 为代收人，将来这个案件上诉到台中高分院最高法院的时候， A 能不能够合法的收受文书？那各位发现补习班的解答就写的不太一样，这个时候解答变成 A 只能够收到高院的阶段，最高法院的阶段不能向 A 为送达。各位理由在哪里呢？因为你要结合法院组织法的观念，一个简单的尝试啊，高等法院呢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设有分院，高本院是台北市呢贵阳街的内栋，这是高等法院的本院，但是呢有设置分院，那么呢第一个就是所谓台中高分院，第二个台南高分院，第三个高雄高分院，第四个花莲高分院，第五个呢金门高分院。所以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高等法院除了本院之外，另外设有五个分院，分别是金门高分院、高雄高分院、台南高分院、台中高分院跟花莲高分院，那么分别呢管辖不同的地方法院的辖区。高等法院是设有分院的，所以这时候呢台中地院的判决上诉到二审是由台中高分院来审理，高分院刚好在台中地院的辖区，所以你在台中地院指定 A 的效力给予上级省台中高分院。但是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很抱歉，最高法院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哦， 没有什么最高法院、台中分院这种东西啦。最高法院统一就是设在呢台北市中正区的长沙街，别无分号。因此呢，案子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显然不在台中地院的辖区内，所以指定送达代受理的效力不及于最高法院，因此到最高法院文书只能向甲本人送达，除非甲在最高法院另行呈报 A 为代收人，否则 A 在最高法院并不当然具有合法的送达代收的主体资格。这就是134条具体个案翻译的时候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好了，整个送达章节送达主体的重点呢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最后呢收尾的阶段，来你看一下91年律师高考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同学请你把文字解答遮起来，假设你现在看这个考题，马上自己心算做一遍，因为呢这个考题就是涵盖我们刚刚所讲的送达章节全部的争点，你刚好来检验一下你现学现卖的一个功夫。来看一下这个题目，25分全部考你送达这些冷门的考点。原告甲乙列丙为被告，向台中地院起诉，地院是台中哦。一审审理期间，甲委任 A 律师为诉代，并且指定 A 律师为代收人。同学观念清楚的话，不用等考题怎么问你，你脑袋应该浮现的争点就是指定无效，最高法院70年那个决议，指定代收人必须要原无代收文书资格之人。而 A 律师本来依照132条，就是呢速贷可以收受文书了，你没有必要叠床架屋，重复再指定他为代收人，重复指定依照最高法院决议是无效的指定。好，继续往下看，原告乙没有委任任何的律师，但是向法院呈报好朋友 B 为送达代收人，一审判决原告全部败诉。好，那么看到这边事实的你画一下，一审的两个原告呢，甲跟乙，一个有请律师 A， 一个指定代收人 B， 一审判他们两个都败诉，甲就换了一个律师 C 提起二审高院的上诉，乙则从头到尾自己打官司提起二审上诉，但是在二审没有再指定代收人。你把题目挖的陷阱特别圈起来，乙到了高院没有再指定送达代收人了。好，这时候呢高院开庭呢，第一次通知书向 AB 为送达，第二次通知书向甲乙送达，请问你这两次的文书送达是否合法。好，案件到了高等法院之后呢，总共有两次的文书送达，第一次是向 AB 为送达，第二次是向本人甲乙送达，请问你这两次的送达是否合法。好啊，解答你全部都遮起来，分点分项自己推一遍。来，怎么推呢？你就写第一次送达。啊，题目说高院也蛮奇怪的，第一次开庭通知书呢，对甲的部分，好，第一次开庭通知书呢，对甲的这一份通知书居然向他一审的 A 律师送达，啊，对乙的通知书居然向送达代收人 B 这个 B 为送达，那请问同学，这两次的送达是否合法呢？来，按你呢脑袋转一下，分点分项就写嘛，对甲的送达呢，考点在哪里呢？答案叫不合法。来，不合法的理由在哪里呢？写清楚哦。第一个理由是呢，你要先强调的是呢， 借这个机会呢，也顺便训练一下你的答题技巧吧。为什么呢？甲的文书不能向 A 送达呢？你要写清楚，因为 A 现在讲难听一点，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什么都不是呢？ A 到高院不是律师诉代的身份，不具有132的资格。那么考点的关键字要点出来的叫省级代理原则。同学，你现在自己要训练写考卷，除了答案对之外，答题技巧很重要。什么叫答题技巧呢？把你的理由尽量的分项简明扼要的陈述。像我们黑板上这种写法呢，很多同学不习惯，你写考卷都习惯的隔在一起吼，一坨字，你就把你所有想写的呢都不分段，就都塞在一大坨字里面，看起来好像考卷呢很充实，很这个呢文字很多，但实际上是最吃亏的答题方式。这么一大坨密密麻的文字，改的人根本没有那个美国功夫一字一句看，所以你根本呢重点都淹没在这一段的文字里面呢，人家没有办法一目了然的。所以你要训练自己清楚的写说，为什么向 A 送达不合法。第一个理由小标题就是因为 A 不是诉代，不是诉代的理由是省级代理原则之下， A 是一审的律师，到了二审没有再委任，所以你不当然成为二审的诉代，所以你不是诉代，你就没有132条的资格受理文书。第二段啊，你也不是代收人，为什么呢？刚刚那个考点嘛，最高法院70年决议，在一审甲虽然曾经指定 A 律师为诉代，但你考就要清清楚楚的写到指定行为无效。为什么无效呢？因为送达代收人必须是本无收受文书资格之人， A 律师在一审是具有诉代身份，本来就有能收受文书的权限，所以不能重复指定一个本来就有收受权限之人成为代收人。所以呢，先前甲在一审指定 A 为代收人的行为是无效的，所以 A 根本不成为代收人，那两个身份都不是，所以结论当然是没有任何资格帮人家收受文书，送达不合法。但相反的，第二个问题，对乙的开庭通知书向 B 送达是合法的，为什么呢？134条抄一遍，效力给予同地各级法院。不就刚刚黑板上的例子，台中高分院刚好在台中地院下级法院的管辖区内，所以依照134条效力给予同地各级法院，在台中地院指定代受人的效力给予同地的台中高分院，所以到了二审纵无重复指定， B 仍然是合法代受人的身份。简明扼要的把答题的重点呢稍微写一下。好，这是第一次的开庭通知书，再来你看第二次的开庭通知。来，这个出题者说，第二次开庭通知呢都是直接对本人送达，直接送给甲本人，或者直接呢送给乙本人。好，这种直接送给本人的是否合法呢？一样分点分段，那你的印象应该还在，对甲本人送达呢，现在变成不合法。来，不合法的理由就是132条，还有什么呢？90年第七次的决议，这个决议告诉你，回归文艺解释，甲在二审已经有委任 C 律师了。哎，题目看清楚，他已经写过了，甲到高院换了一个 C 律师当诉代。既然你在高院有指定 C 律师为诉代了，那么只能向诉代为送达，除非审判长特别许可，否则不准向本人送达。可是第二段，对乙的送达是合法的，26年于抗字502号判例。刚刚叫你背的实务见解，26年于抗字502号判例说，本人指定代收人之后呢，仍有实施诉讼权能，文书向本人送达并无不利，所以仍生合法送达效力。硬背起来吧，背离法条文艺解释目前有效的判例见解。所以出题者很技巧的就用这个实例题呢，两个小题四个争点呢，刚好把所有送达主体的考点呢全部都涵盖在一起。 真的不难，有备就分，但很可惜，一般同学在准备的时候，你反而不太容易去理解这个冷门章节的重要性。所以呢，这种有备就分的送分题呢，有时候你没有备到的话呢，反而一分全部都拿不到，很可惜哦。所以再次提醒你，踏进考场前，记得再把这些衍生出来的实务见解呢，再次的做一个复习。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把送答章节呢相关的重点呢，这位同学呢介绍到这边。好，那整个第三节的概念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各位在吃晚饭之前呢，我们再利用五分钟的时间呢，先请你看到4-4页第四节，先把呢基本的架构呢跟同学说明完之后，晚上的时间我们再来细看呢这个呢具体的一个案例的内容。来，4-4页呢进入到第四个单元，叫诉讼程序停止的章节。那我个人习惯，我下午的时间呢，下午晚上连谈话，下午呢稍微上久一点呢，各位晚上比较轻松哦，因为大家的预期心态就会觉得，那晚上上课时间比较短哦，感觉起来呢，这个呢晚上呢，上课的情绪通常会好一点的，这非正式的统计哦，因为同学一般觉得晚上只要上2个多小时的话呢，那可能整个心态上面比较 happy 一点哦。好，我个人的见解啦，各位不认同就算了哦。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诉讼程序停止的章节。所谓诉讼程序的停止呢，这个单元呢，它的立法概念就是啊，政策考量之下，某一些法定事由发生的时候，那立法者就认为说，诉讼程序不适合继续进行下去，应该要先缓一缓，让它停止进行了。所以世界各国都有共通的立法力，我们立法者的想法都一样。官司呢打到一半如火如荼的阶段，有一些特定的事由呢突然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官司就不适合再打下去，应该要先踩刹车，等这些特定事由消灭终了之后再回复诉讼进行。那么这就是整个第四节呢诉讼程序停止章节的一个呢上位概念。反正就是呢立法政策的考量，某些特定事由发生，而立法者就认为诉讼不适合再打下去，而不适合打下去就先呢画下休止符，先停战休兵了。这就是所谓诉讼程序的停止事由。好，在这个观念之下，先请同学架构一个基本的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呢，针对停止的类型采三分法的概念。他把诉讼程序停止呢分成三个形态，一个叫当然停止，一个叫裁定停止，第三个类型叫合议停止。那我们在呢吃晚饭之前，就是先把这个上位概念体系架构弄清楚之后，细部的法条等晚上再说。为什么要细分成这三种类型呢？那么它区分的标准就是呢单纯立法政策考量。什么意思啊？有些事由立法者认为特别严重的，这个就归类为当然停止，而不怎么严重的就叫裁定停止，最不严重的就叫合议停止。哎，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特别严重、不怎么严重跟最不严重的呢？讲白点啊，如果呢我们立法者认为某些事由发生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呢就归类到当然停止。因为当然停止的定义就是，你看一下4-4页，特定事由发生之后，无待当事人的表示，也无待法院的裁定，诉讼程序当然就停止进行，也就是下一秒钟诉讼就要停止进行了，不管你当事人的意愿，也不管呢不用法院的职权裁量介入，客观上有此事由存在，程序当然停止。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当然停止事由。好，那法条的规定，同学先看一下你的小六法。 这纯粹是立法政策168条以下，来一直到呢174条的规定。来，各位看一下168条，哪些是立法者认为特别严重呢？第一种情形，168条说，当事人死亡者，诉讼程序在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前呢，当然停止，很合理吗？人都死了，人都死了，还打什么官司哦？等他儿子女儿呢，继承人出面来承受原告被告地位之后，诉讼再回复进行，理所当然的。不然你对一个死人打官司非常奇怪，这个人都往生了，你还以他为原告被告续行诉讼，这逻辑上非常不合理，会让这个对照当事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程序保障，所以理论上当然要先停下诉讼，等这个往生者的儿子女儿继承人出面向法院呈报说他们是继承人，愿意成为原告被告续行诉讼之后呢，这个本件诉讼才能回复进行吗？所以第一个立法者认为特别严重，官司要立刻停下来的叫当事人死亡。那其他你自己看，169法人合并、170能力的丧失等等，到了174当事人受破产宣告，那么呢，在依法选出破产管理人之前，诉讼程序当然停止，这都是立法政策的考量，同学看一下法条的规定即可。好，紧接着第二种叫裁定停止。来，什么叫裁定停止呢？就是立法者认为不怎么严重的事由，为什么呢？因为裁定停止的定义呢，同学呢可以翻一下我们书上，来，你可以翻到65页的部分。什么叫裁定停止啊？某些事由发生呢，要不要停止诉讼，由法院依职权裁量，所以等于法院有一个裁量权，准驳行为的介入。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刚刚说的立法者认为有点严重，但不是太严重的。譬如说，你看一下呢，180条以下。180条以下说呢，因为天灾或不可避免的事故导致法院不能执行职务者呢，那么呢，在公告执行职务前可以当然停止。那么或者说呢，第二项前项情形呢，这个呢，当事人于停止期间内均向法院为诉讼行为者，其停止呢终具。那么这个180条啊，规定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所谓当然停止的一个事由，但是呢，当然停止事由呢比较特殊了。它呢第二项说呢，如果当事人在期间内均向法院为诉讼行为者，这个停止事由就终了。所以180条理论上它还是一个所谓当然停止事由，只不过稍微特殊一点。客观上是当然停止，但只要双方当事人认为无所谓，都向法院为诉讼行为的话，停止事由当然终了，这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当然停止的情形。那么呢，181条以下，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裁定停止了。下你看一下181，天灾啊、兵役不可避的事故导致交通隔绝者，法院可以先裁定停止诉讼程序。法院享有裁量的一个权限，有天灾有战争，是不是绝对要停止诉讼呢？不一定了，法院呢可以有职权裁定说到底要不要停止。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182条最明显，诉讼的全部或一部，如果以其他法律关系成立为据者，法院可以在其他诉讼终结前先裁定停止本案的诉讼。所以要不要停止本案，法院有裁量权，凡是这种法官有裁量权限的事由呢，全部都叫裁定停止事由。好，最后第三种叫合议停止，189条以下。合议停止最简单，这叫做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原告被告身为程序的主体，立法者尊重你，怎么尊重呢？你们随时可以不附理由合议停止诉讼。 这个很合理吗？官司是你们两个在主导的，你们俩都讲好愿意停战休兵，暂时停火了，法院当然也没什么意见，所以原告被告呢可以随时向法院可以停止诉讼。那这个类型只有呢几个琐碎的条文记忆，你要注意一下合议停止哦。你看一下190说呢，一次最多停4个月，然后可以再停一次了，这都是技术性的规定。所以你们两个要拖时间的话，一个省级最多可以拖8个月，因为一次合议停止可以停4个月，总共可以呢合议停2次，所以要拖的话，你们两个总共可以拖8个月的一个时间，这就是所谓合议停止的期间跟次数的一个限制。那同学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先把呢3种诉讼程序会停止进行的类型呢，它的定义跟它的特色呢，先稍微的了解一下。那考试的重点全部在第一个类型，所以等一下晚上的时间我们会琢磨在第一个类型的一个介绍。大概90%以上的国考题目呢，全部集中在当然停止，因为裁定跟合议实务上的情形比较少见，也比较简单，所以这不是我们学说跟实务上研究的重点。因此各位将来准备考试复习的时候，请你把当然停止事由呢拿出来仔细的再看一遍。好，这3种合议停止的概念呢，我们就先简单的说明到这边，细部的法条我们休息之后呢晚上时间再来看。那要晚上休息1个小时哦，所以我们晚上时间6:20再开始进行。